回想着你疼爱我的脸，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，当你醒时我梦里相见，只为了和你再见一面，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，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，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，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。 这首歌叫做《想念》，是由袁惟仁来为齐秦创作的作品。这种优美简单的民谣也是齐秦非常擅长的。但是我想，一个歌手想要在歌坛当中留下自己的印记，可能不仅仅要要求自己的声音优美，情调凄美，而是希望可以变成拥有独特个性的创作歌手和音乐人。接下来大牌周大哥，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，他是林忆莲。 人人说他年轻的讨人厌，他说别嫉妒我的容颜，回忆有人能让他歇一歇，已经美得好酒好烈，我们不争辩，因为今天是他的天。祝福的心满杯，看着他用力吹，是怀念，是心愿。 意味着资本、历史和文化。大牌应该是精致、品味和气质。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。朱大哥的好坏，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。 大牌朱大哥，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：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 有太多何必不必为的，太多小心翼翼，有太多的定律奇怪逻辑，有太多声音跳跃笑不歪理，却忘了也有即兴的权利。用我的方式演我的故事，笑的眼是快乐在呼吸，感觉好充实。这样的美食演的惊叹句子，我的衣服是我的随身喜剧，亲亲吻你是我爱你的语气，每一天有意啊。为什么会觉得好，听起来有点骄傲，像可以渺小啊。为什么会找得到，不需要谁来骄傲。梦是单行道，不断往后掉，只能往前跑，下一秒就像预告，出乎意料，都猜不到也停不了。有太多何必不必未必，太多小心翼翼，有太多的规律奇怪逻辑，有太多心理道理下不为例，却忘了也有即兴的权利。太多争气嫌弃语气，太多味道主义，有太多的挑剔不合逻辑，有太多规律是你不成比例，却忘了爱有即兴的权利。用我的反思爱特别的你啊，不行我会做得好，听起来有点骄傲，但不想刻意渺小啊。我信我会找得到，不需要谁来叫好。梦是单行道，不准往后掉，只能往前跑，下一秒就像预告，出乎意料，都猜不到也停不了。有太多自己嫌弃语气，太多味道主义，有太多的挑剔不由逻辑，有太多规律是你不成比例，却忘了爱有即兴的权利。我的反思爱特别的你，最自由方式和你靠近，有我的自由是有些明天的心像飞在大海里，我想我再回不去没有你的日子，生命要有你才会有我专注的表情。有太多何必不必未必，太多小心翼翼，有太多的定律奇怪逻辑，有太多心理道理下不为例，却忘了也有即兴的权利。有太多东西嫌弃语气，太多味道主义，有太多的挑剔不有逻辑，有太多规律是你不成比例，却忘了爱有即兴的权利。有太多何必不必未必，太多小心翼翼，有太多的定律奇怪逻辑，有太多心理道理下不为例，却忘了也有即兴的权利。是嫌弃语气，太多味道主义，有太多的挑剔不有逻辑，有太多规律是你不准比例，却忘了爱有即兴的权利。用我的反思爱特别的你，用我的反思爱特别的你。 大牌朱大哥，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位是莫文蔚，歌曲是《我的自由》。是莫蔚曾经因为和张洪亮合作过一曲《广岛之恋》，而让这首歌成为了近些年永恒的 KTV 的金曲。所以接下来我们想要跟你好好的来听一听张洪亮。也许张洪亮的音乐生涯是非常传奇的，因为最初他仅仅是一个牙医，而且他也有很多很多的哲学思想想要通过他的音乐和旋律来表达。在弄清楚自己的理想和处境之后，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，就是花一些自己的钱出自己的专辑。在他的第一张《祭文》这张专辑之后呢，他就在1989年以一曲《你知道我在等你吗》受到了乐坛的广泛关注。 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没有理由，没有原因。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。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你如果真的在乎我，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？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你如果真的在乎我，又怎会让我花着手在风中颤抖？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没有理由，没有原因。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。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你如果真的在乎我，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？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你如果真的在乎我，又怎会让我花着手在风中颤抖？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地爱上你，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。喜欢你，深深地爱上你，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。 的礼物，现在我过 过的已经很知足，分手我真没有太在乎，抓不住渐渐遗失的温度，何必活在回忆走不出。不要以为我的爱就是非你莫属，那些只是寂寞的倾诉，我并没有让自己关在房间里哭，那些眼泪只是忘了辩护。不要以为我适应不了一个人住，现在生活已经足够忙，哪有时间去缅怀留不住的当初？谁说我不能让回忆模糊？ 在你身旁，是谁曾经说太幸福会缺氧，爱情已种在心里自由的生长，童话里的浪漫需要用心去培养， 想带你一起流浪沐浴阳光，去完成温暖的想象，喜欢你任性时候可爱模样，好像是一只口罩的阳光， 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，甜蜜的梦想，一起牵起的双手，谁都不要放，一条网在远方，细数快乐和希望，敞开翅膀我们自由飞翔， 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，甜蜜的梦想，有你世界都变了。

己我都无所谓，却事与愿违，往事尽头我心扉。花开的美，美不过你笑容的妩媚。午夜梦回，怕金屋憔悴，怎能不这样以为？没有你尝遍痛苦滋味，是我太沉醉，让思念步步相随。我用情付诸流水，爱比不爱可悲，冰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，像你温柔的双臂，会甜蜜的牵住谁？流水，爱比不爱可悲，冰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，不见男人的眼泪停在眼眶里，那样苦苦徘徊。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，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。 刚才我们说到了商业化的香港歌坛，让我们想起郑秀文当年在演唱会上面画了一弯 Nike 眉，从此脱颖而出的故事。也许郑秀文的音乐生涯并不是普通的传奇故事，而是一个商业世界的奇迹。从他当年标榜骨感和平胸的性感开始，他音乐事业的发展轨道就经过了精心的铺排，每一步都早早计划妥当，成为一个事先可以预计的流行事件。也许在这样的后工业化的时代，分工合作成为了快速成功的方式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郑秀文的演唱当中有如今香港的一切流行因素，也有人说看懂了郑秀文，你也就看懂了香港的流行定义。 我叹气了，你都说中了，如手加真不多不少，每次我想说笑，你早已笑了，默契相通不可干扰，为我解寂了，一切纷扰一经你劝勉算了。你说的问题，嘴角一牵而止了，我跌痛了，你心也碎了，其中辛酸仿佛抵消。我要冲线了，你心跳快了，暴力仿佛都轻飘飘，愉快的心跳怎算轻佻，想起你我会暗笑，受你的照料，别人怎讲亦不紧要，尽管是亲密的恋爱，信到了，原先忧郁轻松不少，我要的戏票你早已卖了，像约好般不准骚扰，愉快的心照怎算轻佻，想起你我会暗笑，受你的照料，别人怎想也不紧。 Oh,